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次，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和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另外的一个特色的审判团队。前两天呢，请到了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呢，来说了说大要案的审判。之后呢，我们又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来说了说涉及到道路交通事故的这样的团队化的审理。今天呢，将跟大家说一说知识产权案件的团队化的审判。知识产权案件因为往往错综复杂，案件类型也更加的多样，法官们到底如何组合成一个团队来处理如此纷繁复杂的知识产权案件呢？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三位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 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三位法官，这三位法官都是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一位是审判监督庭的冯刚冯法官，冯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是来自审判第二庭的周丽婷法官，周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是来自审判第三庭的张健法官，张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嗯， 今天呢，请到三位啊，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咱们的特色的审判团队。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三位嘉宾，就是来跟大家说说咱们知识产权法院的一些特色审判团队都是怎样的。那三位法官是三类不同的团队哈。那冯法官先来介绍一下，您所在的团队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 嗯，我们团队审理的是著作权案件。 周法官呢？ 我们团队审理的是普通商标和竞争类案件。 嗯，竞争指的是就是不正当竞争这一块吗？ 对。 张健法官呢？ 我们厅的商标诉审团队主要审理的是商标驳回复审行政案件。是这样，那个因为我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是负责这个全国的 正对点话筒啊， 商标授权确权类行政案件的一个专属管辖。 嗯， 在这其中呢，有一个案由的案件，也就是商标驳回复审行政案件。 嗯， 这类案件呢是属于在行政案件当中所占比例比较大的，这类案件全年大概要有5000-6000件的案件的这个案件数量。 嗯，啊，怎么叫驳回复审？ 简单说就是，如果一个申请人申请一个商标，因为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被商标局驳回了， 哦， 他可以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提出复审。复审之后如果还被驳回的话，他可以寻求司法纠结，也就是向我们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商标行政诉讼。这一类案件起诉到我们这里来以后，确定案由的话，因为它的这个性质决定了它的案由就是商标驳回复审行政案件。也就是说对于商标申请被驳回的这一类的商标复审案件的被决定所提起的这个诉讼。 那么今天咱们三位法官呢都是分属于不同的这个团队哈。我们在前两天节目当中也请到不同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了他们这个团队的情况。知识产权法院的这个团队，他们最开始成立的时候又有一些怎样的想法，为什么要组建这种团队式的？ 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之初呢，应该说根据案件的主要的这个案件类型 区分了这个专利审判团队、普通商标以及竞争类审判团队、著作权审判团队以及刚才张建法官提到的商标诉审案件团队。这四类团队呢，主要是根据分别给审理我院受理的主要的四大类型的案件啊。那么在具体的案件过程中呢，根据不同的案件的审理特点，那我们也是配备了不同的这个法官团队，整体的呢是在1+1+1的团队模式基础上实现了这个优化。对于难度较大但是数量较少的这个专利审判团队来说呢，是以1+1+1的这个模式为主。 是什么叫1+1+1？ 就是一个法官加一个法官助理加一名书记员，这是一个常规的这个团队的搭配模式。对于案件数量比较多的这个著作权审判团队以及像我所在的这个普通商标和竞争类团队来说呢，就适当的提升这个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比重。努力的保障这个团队向1+2+1以及1+2+2倾斜。 1+2+1就是说一位法官两个法官助理， 对， 或者说两个书记员。 对，这类案件的量特别大，所以法官助理呢也能够更多的起到去协助法官起草裁判文书草稿以及这个协调案件的庭审辅助工作的工作，这些工作。 那在这个成立团队之前啊，不是这个一位法官配一个书记员或者一个助理吗？ 在司法改革这一轮司法改革之前，是一个法官加一个书记员，法官助理这个层级是这次司改之后新加入的，以前是没有的。 之前是没有的。 对。 我们也知道这个像知识产权案件这样的案件，通常情况之下都是普通程序哈，都是合议庭三位法官啊，来这个有一位承办人，大家一块儿来合议啊，来共同处理这个案件。这种团队的模式和这个合议庭的这样的组成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是这样，这个案件呢还是这个合议制啊。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团队呢，就是每个案件可能是由一个具体团队负责，但是在这个团队在审理的时候，还是要由其他的法官来共同组成合议庭来审理的。 对啊， 就是这个案件他可能有一位主审法官，但是在审理的同时，他是要通过合议庭的形式来组成的，就是主审法官加上两位合议庭成员共同来审理这个案件。所以他应该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吧。因为法官团队他可能是纵向的，我感觉是。合议庭呢，他是三个人合议，横向的一个审判组织。对。 那么也就是说，一位法官配一个法官助理配一个书记员，那是一个合议庭里三位法官，岂不是有三个助理，法官助理三个书记员？ 所以在新的这个司改的模式之后，像我们院来说的话，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大合议庭的那个概念了。我们在具体承办案件的时候有合议庭，然后我们对案件进行一个讨论，然后讨论出结果之后，根据这个合议庭多数意见进行裁决。但是我们在具体承办个案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有这个团队来，比方说这个案件到主审法官那里，然后呢由他的书记员进行一个庭前准备工作，由他的法官助理进行一个庭前证据交换，最后呢由这位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其他两位法官担任合议庭成员，共同来组成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 主持人，您说的那个合议庭组成，那是一个法律规定的诉讼组织机构。对于中级法院，因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是中级法院，只能适用普通的这种合议制，而不能适用独任制。当然现在呢，也可能在进行一些探索。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适用这种审判委员会作为一级审判组织进行审理的这种方式，也进行了一些尝试。那么我刚才周丽婷法官介绍的1+1+1或者1+2+1、1+2+2等等，这些不是一个审判组织的组织方式，而是一种行政组织方式。它主要是强调法院的审判工作的内容是要区分层级的，让法官在稀缺的这种时间的条件下，把他更主要的工作集中于做法律判断，而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进一步的分层，分别交由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来完成，避免让法官有限的这种精力啊浪费在这种事务性工作中，这是他的一个初衷。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过去那个审判组织中的合议庭啊，往往是固定的。比如说像我和周法官，我和张法官，我们三个人 基本上永远就是我们三个人。 嗯， 现在目前呢，这个合议庭就不固定了，而是会根据案件的类型来区分。比如说一个著作权的案件，那么可能比如周法官要是承办一个著作权案件的话，他很可能就叫我当这个合议庭成员。 嗯， 那么如果是一个商标的案件呢，我可能找张法官、周法官来作为共同来审理的这个合议庭成员。所以不具有这种固定性。这种情况下更强调的是弱化这种科层性，体现承办法官独立依法裁判的这种司法改革的这种方向。 那这样一种团队的这种组成哈，它的优势能够体现在什么地方？ 新的审判团队运行机制对这个审判效率的这个提升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以我个人为例吧，在知产法院成立之前，我在一中院知产厅工作了9年。那个时候年均结案大概是130件左右。在知产法院成立的第一年呢，我们团队是1+1+1的模式，就刚才说的普通的这个模式。那一年我们结了230件案子，效率提升了77%。 哦，的确是提升了很多。 对，在去年7月1号以后呢，我们团队又多配了一名助理。那去年年底我们结案到了270件。这个新的审判团队运行机制对审判效率提升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法官助理加入到团队之后，分担了很多原来由法官承担的这个事务性工作， 比如说 这些案件的信息化管理，证据的交换与质证，外出的取证与送达等等。而且呢，由法官助理起草裁判文书的草稿，能够使法官将更多的精力用来研究特定的法律问题，来雕琢判决内容。那这样对审判质量的提升也是大有益处的。 我想问一下另外两位法官啊，就是那既然法官助理如果加入到这样案件举证质证过程当中，那是不是这个案件在举证质证这个环节，承办法官就不出现了，就是由法官助理来直接面对这个双方当事人，是这样吗？ 不完全是这样。举证质证这个问题，既包括简单的，也包括复杂的。简单的，我们一般说的就是对于证据原件真实性的核对。那么这些工作显然不需要太多的法律判断，由法官助理带书记员就可以完成了。还有一些呢，是需要双方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法院要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双方的不同意见进行提问，进一步查清的，我们叫查明案件事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审理环节。这部分内容如果有争议的话，肯定是应该由承办法官出面，甚至应该是合议庭在开庭时对于这种关键的证据进行全面审查。 那书记员呢，就是书记员现在在这个团队当中所负担的这个工作哈，和之前这个相比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还是说差不多呀？张法官， 是这样，如果单纯从书记员这个岗位来说，他的这个岗位职责和之前没有太多的不同，还是主要负责一些这个案件的记录、卷宗的整理等一些事务性的一些工作。但是呢，这个法官团队组建之后呢，一个最大的不同是，过去我们法院呢有很多能力非常强、学历非常高的一些研究生、一些大学生，他们来了以后都是做书记员工作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他们的专业能力、专业水平，包括他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创造性呢，可能某种程度上是被限制或者是没有发挥的空间的。但是现在呢，单独这个有了法官助理的这个层级之后，这些同志呢，他们就可以以法官助理的身份参加到这个案件的审理当中。然后在法官助理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刚才冯刚法官也提到，法官助理他要做不同于书记员的很多的工作，实际上他在案件当中，他相当于，我个人理解啊，他相当于一个案件的小管家。他会把法官在处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的一些除了定案定性之外的这些事务性的工作，都可以负责起来。对于案件的管理，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在他这个能力范围之内、权责范围之内的举证质证，包括组织当事人进行一些调解工作，然后包括和当事人进行一些沟通联系，对于这些这个案件材料的一些转递，这些工作呢，助理都可以来完成。这样呢，实际上更加充分的发挥了这些能力非常强的这些年轻法官助理们的作用，而且呢，也使他们呢能够有更多的机会锻炼成长。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书记员，就是与您的问题来说的话，就是书记员的工作没有太多的变化。如现在我们团队内的书记员呢，基本上是这个专业进行过 司法记录以及书记员工作培训的专业的书记员。 哦、专业的书记员。 专业的书记员。 哦、 他们这个进行过专业的培训， 嗯， 他们不管是案件记录还是这个就是司法就是书记员的这些司法辅助工作， 嗯， 他们是经过专门培训的， 哦， 所以这些同志呢能够把这个书记员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嗯， 然后之前就是我们法院的这些学历非常高的这些年轻的法官助理们， 嗯嗯， 他们就可以发挥更多的这个能动性，在这个司法审判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嗯，他们可以从书记员的这个工作当中也解脱出来一部分，是吧？ 某种意义上讲，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三位法官也介绍了咱们这个知识产权法院的一些特色审判团队的简单的概况哈。那我想，刚才这个周法官也说了，说您所在那个团队专门是审理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类的这样的案件哈。哎，最初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放到一块儿来组建成这样的团队呢？ 一个层面是因为这两类案件呢，都是商业标识性的案件，所以它可能跟这个， 嗯， 我们的这个商业标识有关。其次呢，可能是因为像商标的诉审，其实我们和商标诉审团队加起来应该就处理了所有的这个商标类案件， 嗯， 审理的范围是除了商标诉审案件之外的其他的商标案件， 嗯， 包括商标行政案件， 嗯， 也包括商标的民事案件， 嗯， 由于我们是中级法院，所以我们的商标民事案件除涉驰名商标之外的其他案件，那是以二审案件为主， 嗯 啊，然后由于驰名商标的这个管辖的级别问题，所以是我们是涉驰名商标案件，我们是一审，然后还有一些是不正当竞争案件。那可能一个是从体量的角度，一个是从这类案件的共性的角度， 嗯， 所以把这两类案件放到一起来处理。 商标和不正当竞争这个团队，大概又有多少个团，里下面又有多少个团队组成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团队？ 哦，我们一共是14个。 14个。 对，我们现在一共是，哦，我们院一共是结合刚才给大家介绍到，是我们结合各个类型特点， 嗯， 还有法官的专业特长，一共组建了50个专业团队。其中呢， 50个呢， 包括10个厅院长的综合类审判团队。 哦， 厅院长他们是处理综合类的案件， 哦，就是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 对对， 都包括。 对， 嗯， 因为他们都是审判业务专家， 嗯， 我们的厅院长都是审判业务专家，所以他们是综合类审判团队。 嗯， 然后有12个技术类审判团队，就是专门处理专利以及涉技术类的案件。还有 综合类审判团队其实也是会审理技术类的这样的案件，是吗？ 综合类审判团队由于他们的专业审判能力非常高，所以他们在审判的业务类型上没有设限。 嗯， 还有8个著作权审判团队， 哦， 啊，14个普通商标和竞争类审判团队， 嗯， 这是我所在的审判团队。 您所在的， 对， 嗯， 还有6个商标诉审审判团队。 哦，就是张建法官所在的，著作权是这个冯刚法官所在的团队。那您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商标这个不正当竞争的审判团队吧。这个团队是不是也像您所说的都是这样的1+1+1的这样，基本是这样的模式，是吧？ 对，现在我们应该是我们的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我们有一波聘任制的书记员，到岗之后，我们的商标团队大多数团队能做到1+2+1或者是1+2+2了。 那您能举一个咱们实际审理的这样案件的例子吗？来体现出到底咱们这个团队是怎么样来分工配合的？ 是这样，我可能确实可以举一个这个我们的审理的典型案件啊， 嗯， 应该说我们的大多数案件可能都是这样来处理的，因为可能更多的时候，书记员他负责这个包括案件的送达啊， 嗯， 包括证据的转递， 嗯， 包括庭审的记录以及卷宗的整理和归档等等事务性工作。 嗯， 那我们的法官助理呢，可能主要做这个证据的交换、证据的质证啊，裁判文书的草拟， 嗯， 以及一些外出的比方必要的调查等等这些工作啊， 嗯。 那剩下的跟案件的裁判、开庭有关的这些主要的工作可能是由法官来承担的。应该说每个案件大致上都遵循这样一个规律。嗯，在2015年的时候我审理了一个我们团队审理了一个微信的商标案件。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个微信是腾讯公司的一款这个即时通讯的软件。 应用已经非常广泛。 对，日活跃用户达到9亿了。 几乎每个人都有。 对，几乎每人都有啊。但是其实在3年前的时候，微信确实它曾面临过一个还能不能叫微信的这个风险。在2010年11月份的时候，有一家山东的公司，他就申请注册了微信的商标。 嗯， 当时呢，这个山东公司是把这个微信这个标识用来设计成标识一种来电显示的服务。 哦、 啊，然后在11年的1月的时候，腾讯他就发布了微信的 1.0 测试版， 嗯， 前后相差两个月啊。但是在2014年之前，那个时候通过公开途径能够在商标局网站上查到这个商标申请信息呢，大概是滞后实际申请日6个月左右， 嗯， 也就是这两个月的时间，腾讯公司他是不可能知道山东公司已经在先申请了这枚商标的、 哦、对对 啊，所以这两家公司呢，应该是说在互相不知情的情况下，一边一个一方在使用、嗯，一方在申请。 那这样的话，其实山东那家公司并不是恶意的说我想找腾讯去要讹钱或者要钱，是吗？ 对对，确实是这样子的、嗯。他们双方应该说是创作上的巧合，都想到了这样一枚标志。后来这枚商标在初步审定公号之后就被提出了异议。 嗯， 就山东公司这家商标。嗯，合议庭当时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确实面临了两难的选择，因为先申请原则确实是我国商标注册制度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嗯、也的确是山东那个公司先申请的。 啊对啊、嗯，但是在尊重这个在先申请的这个事实状态的同时呢，这个商标注册的核准，我们还得必须考虑到公共利益和已经形成的稳定的市场秩序。本案中呢，一方面山东公司是这个善意的申请者。啊，对微信商标它确实有先申请的利益。另外一方面的现实情况是，这个腾讯公司的这个微信软件在进入市场之后，短时间内就聚集了大量的用户，为学校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银行、政府机关等等大量的这个公共行政机关都开心了微信公众平台， 对， 也向社会提供这种公共服务。那这样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核准这个商标注册的话，不仅可能会使广大消费者对微信它所指代的这个服务的性质内容它的来源产生错误的认知， 嗯， 也会对已经形成的这个稳定的市场秩序形成一个消极的影响，改变消费者的这种认知，应该说还会形成比较大的社会成本。 嗯、是是 啊，就是说大家要意识到这个微信不是你用的微信了， 哦、对，然后说我必须要换一个新的名称称呼它，或者这样的一个标志啊， 包括所有的可能这些平台都需要改、嗯，毕竟那是一个在申请状态下的商标，也没有核准注册，而且那个山东公司、嗯、由于客观原因，它也没有实际的使用，所以在这样一个两相权衡的基础上，那合议庭认为这个保护不特定多数公众的这个现实的利益具有更大的合理性， 嗯， 所以最终应该是裁决认定这个诉真商标不应当核准注册。 那这个里面是怎么体现出这种团队运作呢？ 嗯，应该说这就是我们一个典型的一个商标行政案件的这个审理的过程、 嗯、 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书卷所从事的工作，保障这个案件能够到达庭审审理的程度。 嗯， 有大量的这个背后的这个证据的交换的过程，包括这个庭审的过程、庭审的记录等等。助理在这个案子审理过程中，我们先听前有一次正式庭审之前有一个证据的交换。 嗯嗯、 那在这个证据交换当中，那助理可能发挥了这个主要的这个主持这个质证厅的这个作用、 嗯、 啊、 嗯嗯， 同时助理还这个起草了这个判决文裁判文书的草稿、 嗯。 那合议庭在这个过程中从事的作用就是合议庭来开庭审理这个案件， 嗯、 来形成这个合议和决议、 嗯、 啊，最终形成这个裁判书的定稿、 嗯、 啊，最后发出。所以我所举的这个例子，应该说是我们。嗯，每天所处理的一年，我们大概审理现在今年可能300件案子吧。 嗯、 这300件案子中的一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样态、 嗯、 啊、 嗯。 这就是我们所处理的这个商标行政案件的一个典型案件。 嗯。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就下面我们请张建法官来说说诉审哈、啊，因为我们之前提到的诉审往往可能包括我印象比较深的都是基层法院的一些法律是关系比较简单啊，事实相对清楚啊，可能会采用这种诉审的方式来处理。那作为知识产权法院，本身知识产权案件就是相对更专业一些的，而且咱们又是这个中级法院，既有一审案件也有二审案件，那么这个诉审我们怎么体现出这么一个诉字，你跟大家讲一讲。 在这个刚才的这个主持人的介绍当中呢、 嗯、 已经提到了诉审的团队呢主要审理的是商标驳回复审行政案件。行政案件的这个定义就决定了我们的诉审机制和目前基层法院的这个诉审案件诉审素材、 嗯、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因为呢 我们这是行政案件，行政案件呢，从程序上呢是没有调解的这个规定的。 哦， 所以说呢，基层法院的速审素材，它是和这个诉前调解结合在一起的，诉调对接的。 对，往往基层法院在团队的当中还会配备一个调解员。 对，实际上呢，我们院的这个速审探索，是从2016年的2月份开始的。 嗯， 实际上这个时间还要早于全市基层法院速审素材的这个推开。在这之前，我们当时院里面的这个领导和法官们就敏锐地感觉到了，在我们受理的这个商标行政案件当中的一类，也就是商标驳回复审行政案件。这一类案件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属于那种事实相对清楚、权利义务关系相对明确的行政案件。当时就想，在这一类案件当中能不能想办法形成一个机制，把这一类数量很大的案件能够用一个机制把它给集中起来，然后呢用这个团队的力量，用这个制度的力量，把这一类案件的审理效率能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提高。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初衷。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机制呢，简单说叫一加二加 N。 哦，这个跟周法官所讲的那个其他的团队还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我们的团队内部跟周法官刚才所讲的其他团队的配置呢是一样的，也是有一个比例。我们是一加三加二，一位法官、三位助理、两位书记员。 三位助理。 对，我们的这个每一位，我们每一个团队的这个助理的数量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案件数量以及案件特点来决定的。我刚才说的一加二加 N 呢，是指的我们这个速审机制。是一加二加 N。咱们刚才说的一加三加二的这个速审团队，其实就是那个 N 个速审团队组成了我们速审机制的后端的案件审理的平台。刚才说到我们这六个速审团队是这个 N， 这个 N 现在是六，以前是四，后来是五，现在是六，也许以后会是七，会是八，或者说如果这一类案件的数量要减少了，因为现在我们也讲这个原额包括审判质量的这个动态调整，这个院里也在探索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说呢，随着这个案件数量的这个增减，来灵活调整这个团队的数量，来配合这个案件的这个审理需求、审理要求。团队呢就是后面的这个 N。其实我们整个机制的运行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前面的这个一加二。一是什么呢？一是一个速审服务窗口。我们审判三厅是我们院除了立案厅以外唯一一个在立案大厅里有窗口的单位。 对，因为一般情况之下只有立案厅有窗口嘛。 对， 是吧？ 有窗口的单位。 这窗口主要做什么呢？ 我们的速审服务窗口呢，是主要是负责在这个案件立案当天给原告送达这个案件相关的需要给原告送达的一些应诉手续，包括负责安排案件的开席排厅，而且给原告发送相关的传票。也就是说，这个窗口做了所有案件的前期的书记员工作。它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它分担了后期书记员的一个工作。因为书记员收到案卷以后，他需要给原告、给被告、给当事人去送达相关的材料。然后还需要确定开庭的时间。再给原告寄送相关的传票。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这三位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讲讲知识产权案件的团队化的审判。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